其實你張曉明夾硬要揾呢個梁君彥，跟住要英國佬買呢一仗俾你，其實都係好撚戇鳩嘅一件事嚟㗎啦。你俾反對派有個機會，或者非建制派有個機會走嚟過你一道， 你做咩台底交易呢？你咁樣去同呢個英國佬去講數， 主席 嗰樣嘢就英國佬幫咗你一次。人情是要 是还的，要还的。 Exactly. 喂，所以喂，攞你还唔掂，你都是占多数的立法会里面。 嗯。 他应该大概是四十票到嘛，是不 是？四十啊。 喂，你找哪个做都得的啦。即是你的盘棋究竟是怎样摆，同埋你的盘数是怎样计，使乜用咁大的代价夹硬要找一条友仲是有居英权的人。因为你就一早跟他讲，喂，呢嘢就冇準備，冇做功課。喂，阿希，你要做呢個立法會主席啊？今次你幫我頂個板啦，咁樣。你梗係唔覺得頂啦？屌，我梗係點你啦，咁樣。你唔知佢有居英權嘅咩？神撚早叫佢放棄咗佢啦！你係咪鳩噶？喂，四十票喺你自己嘅手，全部都係你啲馬仔。你話落一聲命令，全部都會聽你講。我話要 Anthony， 我要話要吳博，要吳博，我話要陶君衡，要陶君衡。边个敢 at 一声啊？咪神早叫佢放弃咗，因为你又冇捻做功课，即系话你从来都唔知佢系揸英国国籍嘅。屌，你知道佢英国国籍，点解你唔一早叫佢走咧？好啦，你认为时间唔够，咪叫佢第二个咯？你咪戆居噶？喂，成个部署，如果我系阿爷，我系中央，我屌捻到你张晓明。阿妈都唔捻认得啦，做乜捻嘢喺度？ 就算你话惊田北辰、谢伟俊最后真系控制唔到，有时 点会控制唔到啊？你佢系你啲人嚟噶嘛？ 唔可以好似阿曾玉成咁有纪律啊嘛？咁你咪揾阿李慧琼咯。 系啊，边个都得啦，有乜分别啫？喂，主席咩讲啊？冇嘢讲噶嘛，主持会议啫嘛，睇下醒定唔醒嘅啫嘛。梁君彦好醒嘛，我都系睇完佢电视，我又唔系觉得好醒、啊，好叻咩佢？喂，所以呢镬嘢，如果我系佢嘅拳斗嘅其中一方嘅话咧，呢样嘢都系砌佢生猪肉嘅，成个部署有问题。一早唔讲，你谂住报边个去做主席，叫佢一早放弃呢个英国国籍。好啦，就算放弃唔到，揾个第二个啦。搞捻到乱捻晒大龙，立法会第一次嘅宣誓，成为国际笑话咁滞，点搞？即系我都唔问佢点搞啊，大佬，即系咩张晓明真系大佬。喂，如果就算从党嘅纪律同党嘅立场，晨早炒咗佢算啦， 一定要炒啦。梁君彦佢知道佢自己将会做主席噶嘛，啲风吹晒出嚟嘅，佢应该一选个立法会选举嘅时候，自己应该要放弃咗个国籍啦。 喂，同埋啊，唔好话你当唔当选，事前你知道你要曾玉成退休之后，即系之前，你已经有咁嘅部署啦，点会临急抱佛脚噶？点会拿手唔成势噶？系咪临时即系乱点鸳鸯啊？啊！屌，原来而家法国原来系英国国籍，咁我打俾外交部，叫英国外交部搞啦咁样。屌你咪你咪咧，即系倒写罗蟹呢咁嘅嘢，大佬。喂，如果我系中央，炒捻咗你十次啦，做埋啲咁捻搭 Q 嘅嘢，大哥，你系直情系笑话变成系国际嘅。你自己写嘅基本法话立法会嘅主席唔可以系外国拥有外国护照嘅，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公民同埋要永久居民。你唔捻做一早做定，你揾一个曾经有过呢一个嘅外国护照嘅人都系笑话啦。 嗯， 系咪戆居啊？ 而且唔系冇得俾你拣噶嘛，大佬啊！ 咁捻多人，田都系狗嚟嘅，是捻弹一只啦！屌，真系一定要拣佢啫， 都系可以俾你遥控噶嘛，大佬。系咯，即系你新民党，即系你成个新字头噶啦，都系叫做系控制噶啦。喂，你谂下，喂田北辰，即系佢一早已经俾你拣噶啦，大佬啊！即系你都唔拣，喂，同埋阿谢伟俊又系，你偏偏唔拣。 唔系咁两个，老实讲，如果你问我，我系阿爷嗰啲 mentality 又会拣梁君彦。一个就即系一个短裤仔，即系成日喺度玩嘢；一个就即系嘴刁刁，就 系 串擦擦。 唔系，我觉得佢系 咁咯，咪话你话拣李慧琼咯。 唔系，我觉得呢个系代表 李慧琼又唔够班啊嘛， 呢个系 level 啊嘛， 呢个系代表准路线之争嘅，尤其系所谓嘅英甲嘅路线之争，究竟系要强硬路线啦，定还是系一种叫做系温和路线？